我的朋友还剩下谁？冷冷的心，冷冷的梦，在哽咽。两个人湿了一夜，抱得再紧也不能睡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，湿了眼。冷冷的你，冷冷的泪，湿了眼。 梦却不曾出现，放手远。

快乐的

有流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， 有你才会有今天，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